好，翻嚟第三節嗱，啲手頭上有一本書啦，一本書就係西藏醫學啦。咁我哋就唔需要詳細講嘅，但係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喺西藏醫學入邊咧，係用到好多礦石噶嘛？係 啊，係啊，礦石、水晶、有好多， 即係直情食落肚。 佢唔係咁樣吞啊，咁唔知係咪有啲就咁硬食咧？咁嗰啲我又唔係好知啦，就唔能夠講咩。但係有陣時有啲咧，將佢磨成粉末。 嗯。 咁啊，呢啲會常有啊！你磨即係等於珍珠末，即係嗰種 珍珠粉咁啊！你做 肉，咪喺珍珠嗰個磨出嚟嘅粉末咁啊！咁佢最主要佢咧裡面咧，佢知道佢有一種叫做咧，即係對於我哋嘅嗰個當我哋將佢服食咗之後嗰度咧，即係用嗰個消化系統嗰度咧，就可以吸收到佢嘅嗰個治療嘅藥性出到嚟。咁啊，喺個水晶嗰度咧，就因為咧，即係水晶咧，即係大家我諗，如果有研究咧，嗰個佢都知道咧，嗰啲石咧，佢個質比裡面嗰度咧，就好有一種效力嘅。尤其是一啲能量石咧，佢嗰種力量咧，係你可能有普通你放喺個手嗰度咧， 已經 都可以， 已經感受到嗰種震動嗰種能量。 係啦，佢嗰種佢自己有一種頻率咧，你可以感受到咁嘅。咁啊，所以咧，佢喺個石啊，同埋有陣時有啲土啊，泥土啊，即係唔係淨係鬼食泥。我哋有陣時咧就食到嗰啲有啲泥係靚泥嚟嘅嚇，石泥金屬都有陣時咧，佢嗰裡面嗰度咧，你都可以咧就將嚟咧就做藥嘅嚇，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元素嚇。咁啊，再深入啲，嗰啲熟嗰啲人會知道嗰啲元素係點樣。咁啊，西藏咧，佢就已經喺好早嗰時，佢啲醫藥嗰度咧都有用呢啲元素噶啦。 嗱咁，但係最即係我諗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咧，因為你係一個即係比較工業冇咁發達的地方咧，譬如話對呢點提煉呢啲，其實基本上冇乜。知識甚至冇，即係更加冇器材添啦。係，所以一定要喺自然界度攞呢啲咁嘅翻嚟。所以除咗喺植物之外，就要攞周圍呢啲石頭啊，或者係一啲金屬嚟去， 甚至係雪啦、啊。 嚇、 啊！佢哋會有時要用雪嗰度咧，就將佢嚟去做唔同嘅嗰、那個雪都有唔同嘅質地。咁啊，呢啲咧就其實都唔單止係西藏嘅嗰度有啦，係你愛斯基摩嗰度，愛斯基摩人佢哋都有用雪嚟去做佢哋嘅嗰種叫做係材料啊，即係烹藥嗰時嗰啲材料咁啊。總之好似你頭先話齋係。呢、這個天下咧，佢本身咧有好多唔同的。 所有世間所有事物都係藥， 係啦。只要你懂得， 但你點可以調翻轉嚟講？世間所有事物都係毒。 嗯哼，係啊。睇你點樣落肚，食落肚 啊！ 因為佢食落肚嗰度咧，就引發到咧嗰種叫做係裡面嘅嗰個效應嘅。 嗯， 嚇咁啊。咁啊，呢個係關鍵嚟嘅。咁其實最奇特咧，就係你又講啊，水銀點解咁多用呢、啊、其實因為嗰種叫毒性係好強，但 係 呢 個咧就係正想我想講嘅嘢啦嚇。水銀呢個咧就大家知道啦。佢嗰個形態本身咧係一種流態噶嘛。但係最大鑊係咩呢？原來個滲透性好強嘅。 係。 即係總之佢黐到你咧，其實佢就可以入嘅。入，譬如你入你身體嘅，特別一樣嘢就係，譬如你腦入邊咧，所謂嗰個其中一部分咧，佢會儲喺度嘅。 會。 咁樣儲喺度之後，跟住你會影響你成個中樞神經系統啦。咁、所以水銀係最難排出嚟。如果你中咗，就係最難排出嚟嘅。 仲唔止添嘅？因為我睇過有一個嗰時講中國有一種酷刑嘅，就剝皮啊。個剝皮咧就係都係用水銀咧。你咧就將你個用頭殼嗰度戒嗰個位咧，然後就 灌入去， 倒啲水係啊，倒啲水銀嚟嗰時候咧，咁如果水銀咧就係可以將你個皮肉分離嘅，嚇咁啊整即係因為喺度倒灌滿曬你嘅嗰個皮肉嘅之間嗰時候咧，咁你就成塊皮咁剝過出嚟，呢、 哎、 個有幾殘即係鑑生剝出嚟，呢個一個殘忍嘅一種刑罰嚟嘅，咁但係佢講俾你聽咧，即係中國人咧對於呢種咁嘅呢種叫。化學原理幾犀利咧，同埋幾毒咧？你話 係？但係我覺得最奇妙的地方就係因為點解咧？無論古今嗰個煉金術咧， 係 嗰、那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係點由水銀煉到金出嚟。 嗯哼， 係。咁你唔好講，唔好理佢話，即係咪做到一樣嘢？但係其實如果你睇嗰個同位素嗰度，其實水銀係接近金 嘅，會嘅 嚇。 但係我哋唔知點解佢哋會知道一樣嘢。 同埋呢個咧就已經牽涉到咧，即係 唔係唔係同偉才頭先講嗰個係應該係嗰、那個周期表嚇 嚇、啊。嗯，咁啊，除其實水銀咧，佢就有一個有一種藥咧，就同佢係對應嘅 硫磺。 唔係嗰、那個叫水火交融、龍鳳相溝嗰時候咧，係有用嘅。咁、啊，水銀就係配嗰個咧，就叫鉛啊。 嗯，鉛。 即是而家鹽水嗰個鹽， 咁啊鹽水加水銀物， 毒 所以飲咗鹽水唔緊要，再灌啲水銀落去啦。 啊唔係啊，嗱你講嘅咋呢個你自己啊啖嘅呢個，唔係，但係咧佢啲鹽同埋控咧，基本上咧。就是你睇葛洪啊，嗰啲周日參， 唔係佢哋用好多噶。 聖命歸子就係講 嗱，我講用好多，我嗱呢個應該係修訂嘅就係佢哋講好多，但我哋唔敢肯定，我哋係咪佢係咪真係用落去？係，因為呢個究竟係一個比喻啊，定係還是係 呢個關鍵？ 佢真係實質食落肚咧？呢、這個就係一個疑問嚟嘅。 呢、這個就係、是有人臨床實驗啦，咁講唔知咩啦。但係總之咧，呢、這個又未曾攞到一個叫正式嘅一種叫醫學嘅叫實。實用科學的那個證據出咗嚟、但咧就即係個水火交際啊，即係或者你喺個即係啲人又話練氣功咧，或者練丹嗰陣時候咧，佢仲嗰個咧就話你個肚皮嘅嗰個紅爐咧裡面咧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咧就係、是、收體內嘅嗰個水銀同埋、體內嘅嗰個鉛，兩個咧就鉛控相交，咁就練成丹藥嘅其即係內丹嘅其中嘅一個。主要嘅一個方法， 但係我哋唔知佢呢個講法係究竟係一個比喻定係還是真係講緊？ 多數係比喻， 比喻、啊。 因為咧，即係響歷史嚟講咧，即係嗰啲叫煉丹咧，從外丹咧、因為如果你就咁講元素嘅水銀同埋嗰個鉛嘅嗰個咧，嗰時嗰啲叫外丹啊，因為你嗰啲元素咧， 嗰啲就食得噶嘛，啲真係食落肚噶嘛， 咪就食死阿秦始皇咯，阿秦始皇要走佬咯， 唔係食咗，食死咗好多件啦，唔係點止秦始皇嘅真 係，唔係嗰個講笑啫嚇，因為驚得罪阿秦福大神點啊，就係、是、外丹嚟嘅，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咧，嗰、那個係喺內丹嗰度咧，但係佢亦都。其實話相對嘅，但係嗰個咧就係咪真係一個叫外藥嘅元素咧？嗰、那個咧，大家你要搞清楚嚇、有好多學者係專門研究呢樣嘢嘅 嚇。係啊，嗱，研究還研究，因為點解咧？水銀真係好毒， 係， 所以咧而家去講真話，佢哋去提，即、就、係、是、去用水銀咧，其實係要經過一個好繁複嘅提煉嘅程序嘅。咁、好彩喺網上有嘅，你如果你查咧呢個 Rasa Sastra 咧呢個 R A S A。SHASTRO 咧 ，OA 咧 ，TRA 咧，咁你喺網上你會見到 YouTube 上面你會見到就係佢講一個簡單做法俾你聽，點樣提煉呢啲水銀，變到你真係可以用嚟做藥嘅、但係成個問題就係咧，佢嗰個程序本身咧係經過一個相當之長時期嘅探討，同埋咧係好少數人先敢做呢啲嘢，因為後面咧正呢本書所講，因為一個法律上嘅問題啊， 係，梗啦， 即係明知係毒嚟噶嘛，咁你再提煉話，即係食咗之後可以醫病咧，一旦有事嘅時候咧，咁嗰個人要 咩？ 要咩噶嘛？所以而家咧，即係涉及到呢、這個即係提煉水銀作為藥呢個咧，就根據呢個書嘅講法咧，仍然局限喺印度嗰度。 係啊，因為呢個主要咧就係喺嗰個叫做。而家嗰個成個科學界嘅裏面嚟講咧，呢、這個咧就即係譬如咧，你未曾經過好完善嘅一個叫實際嘅過程，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不過咧有陣時你可能你去到一個大病嗰時，有啲挺而走險，就會咁樣嚟去 呢啲，但係等於我哋喺嗰個中藥片講嘅叫偏方啊。 係啦，係啊，咁樣就。去到嗰度咧，其實即係已經大家咧對依樣嘢嘅研究咧， 好啊嗱，大家頭先見到嗰張即係後邊嗰張相咧，就係呢啲提煉咗出嚟嘅物體嚟嘅， 係水銀提煉出嚟嘅， 係啊， 即係控嘅， 你見到嗱呢啲物係。水銀咯嚇，係咁佢而家有個 textbook 講呢個就係所謂藥用嘅水銀啦。 係嗰時我喺西安嗰度都有睇到嗰種流質水銀咧，有人夠膽咪即係瞓咗喺上面嗰度， 浮起過。 咁佢唔怕吸咗入去啊？ 我唔知佢死有冇死得，有冇出嚟？唔知啊，嗰、那個係不過咧，就依啲液體水銀咧，嗰啲叫生液體水銀啊，即係真係咧，即係響嗰個響響個洞裏面嗰度揾到，即係嗰個係流質水銀嚟嘅，即係天然嘅水銀嗰、那個。咁、啊，好，你會講好奇，我唔敢掂啊，我。 唔係，你梗係唔好掂啦。嗱，因為佢亦都後面嗰新聞亦都有講啦，就係、是、禁止水銀咧，就對呢個肺陀嘅醫學咧，可能產生一個。打擊嚇，個原因是在印度的傳統醫學入邊咧，用呢啲即係咁嘅毒啊， 係多嘅， 多嘅嚇。但係我哋想探討一樣嘢，就唔係真係呢個水銀係咪真係經過提煉之後可以做呢樣嘢？我哋反而想你問一個問題，就係咧，究竟喺呢啲亞洲區而家我哋保留到呢啲，包括埋藏醫啦，或者印度嘅醫，其實係咪同古代嘅煉金術有關？ 我懷疑佢早過煉金術添，即先有呢種，即佢對依樣嘢咧就即知道有呢種效用，然後咧就發展到煉金術出嚟。我相信 即你覺得係調翻轉， 因為喺開頭嗰時候，我相信咧，即佢對於物質嘅理解咧，即話對我哋嘅人有冇幫助，咁嚟慢慢建立都呢個咁嘅文化出嚟。咁啊煉金術嗰時咧就已經咧就去到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就係、是。想改變一種物質的嗰個意圖咧，嗱、嗰個已經是一個叫學者出嚟㗎啦但係咧，你藥咧藥性嗰度咧，向開始嗰度就真係佢叫有用啊。咁所以我懷疑咧，即係講起上嚟咧，佢應該係有先後之分咧。呢種係先啲嘅、然後佢嗰個咧就有種效用出到嚟咧，然後接發展到嗰種我哋西方所講嘅嗰種煉金術嗰樣嘢出嚟、如何將一啲物質？可以即係譬如可以由煤炭變成鑽石，乜嘢變成金啊？ 水銀變成金 啊！水銀係變成 金，或者鉛變成金， 糞土都可以變成金嘅。 咁梗係呢個唔得 你唔好話唔得啊！咁樣即係咩？總之係， 但係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最多用鉛變成金啊！ 係 即係希望啊！ 鉛水變成金 嚇， 唔係個道理係啱嘅，即係以就算。東方嗰個文都係應該咁樣嚟去 的。但係頭先幾圖講過，你即係我接觸到嘅睇法就啱啱相反，就係話好多時佢哋去即係試呢啲嘅時候咧，佢哋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因為身體接觸得多啊，有即係嗰、那個生理上嘅反即係嘅反應。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就慢慢總結到個經驗，就係呢啲礦物或者呢啲咁嘅物質，佢對身體個影響係點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其實係犧牲咗好多人嘅。係其中即係犧牲咗係點樣咧？有啲毒死啦，有啲係炸死啦，即係試過係溝溝下，直情爆 Q 咗噶嘛。咁呢個其中衍生一樣嘢就係根據你有識講就變咗即係火藥咯。 係啊，會嘅。因為咧你煉金術咧嗰、那個佢最關鍵咧，一金。對於我哋有啲乜嘢即係我哋嘅人體有啲乜嘢好大嘅幫助咧、其實未講得咁清楚嘅。金嚇、但係點解我哋人咁愛金咧？嚇、這個咧就即係都唔係好清楚。但係咁，但係咧，如果你講科學教，佢哋又明啦 嚇。唔係，我哋一路講緊就係 Nibiru 啊嘛，我哋講好多次啊嘛，點解會 Analogy 嗰、那個？即係太空人落咗，即係外星人落， 要攞金， 佢哋要攞金 啊嘛， 做能源啊嘛，咁。呢、這個就係喺我哋嗰個由人員進化過程入邊咧，佢哋係做用一啲方法，令到我哋突然間係升叻，同埋灌輸咗一啲思想。 因為我哋識得揾金啊嘛， 我哋中意金，令到我哋中意金，中意金， 令到我哋中意金啊，因為阿神中意啊嘛。 所以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呢個煉金術嘅就係由呢班人係即係令到我哋有呢種咁嘅 incentive 去做呢樣嘢。但係奇怪的地方就係點解？佢哋去揾，即係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係好似好多我哋而家嘅熟悉嘅化學嘅知識，係好似佢哋掌握到。咁究竟呢個過程係佢哋慢慢好似神龍閃啊，試好多次之後，即係犧牲咗好多人，或者好多人病之後先知啊，定還是神都已經知咧？因為點解由呢個水銀去變金呢、這個，其實係真係嗰、那個周期表入邊係真係好近嘅， 即已經好像具備了一個知識， 係啦，好似有個， 但個知識好像唔響佢進化是經驗嚟， 但係只係只係一路都係爭少少、爭少少、爭少少咁樣。 係咁啊，呢個就變成咗一個謎嚟㗎咯，係啊，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解開嘅。係啊，嗰個係啊。 咁如果你喺西藏嘅醫學入邊咧，其實用到呢啲即係化學嘅原料嘅方法係點樣嘅？ 嗱，佢的而且確咧，即係喺用金嗰、那個咧。金有個藥性出嚟咧，咁都有呢、這個講法嘅。咁啊，道家嗰度都有講嘅、你成日飲金用金嚟熬嗰啲水咧，你飲嗰啲金水咧，你都會長命一啲嘅喎。 係 令到你啲骨咁啊。咁啊，信不信由你。咁但係咧，就我睇《原味草堂筆記》咧，都係講咧有好多啲有錢佬咧，都係咁樣嘅。就將啲金咧就擺落嗰啲佢哋自己屋企嘅嗰啲井水嗰度，就熬金，然後咧就打出嚟去飲。咁佢咧即係話，即係飲咗之後嗰時又唔見到佢好長命啊，都係死，都會死喎。但死咗，當佢化骨嘅時候，發覺咧嗰啲骨裏邊有金，有金質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傳聞咁樣啊。咁啊，即係你會睇到咧，佢都會覺得咧唔同嘅物質。有時都可能令到你會有幫助，咁究竟金係咪真係對於骨係會有幫助，令到你啲骨係會堅強啲咧？咁我哋又唔知啦，我哋淨係知道骨咧係鈣幫助嘅啦。 我就覺得唔係咯嚇。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講翻呢個西藏嘅醫學咧，其實佢係究竟係佛教醫學定係還是吠陀醫學咧？ 佢喺呢本書嗰度講咧，咁佢就係其實大部分咧就好受嗰個叫做係西即係喜馬拉雅山嘅嗰陣時嗰啲沙門啊、薩滿嘅嗰啲留低， 即係佢有幾個成分喺度嘅，譬如佢本教本身嘅成分喺度。 係，咁佢咁啊，吠陀佢嘅最早期嗰陣時咧，吠陀都係屬於呢個叫沙門嘅其中一種嚟嘅，嗰、那個係啊。咁所以佢喺裏面嗰度咧，佢大部分咧，即係嗰個咧，即係未因為喺當時嗰時候咧，即係話未曾有嗰個叫漢方傳入去西藏嗰時候咧，就已經咧對吠陀文化或者呢啲沙門嘅嗰啲嘢咧，就留低咗好多嗰種叫醫學嘅嗰種學問出嚟。 我以我理解就係、是，譬如喺所謂漢方頭先你講，譬如中原。嗰啲植物啊，或者嗰啲礦物嘅生態同喺西藏唔同噶嘛？ 喺 西藏應該西藏應該係接近印度邊嗰邊多少少啊？譬如尼泊爾喺西藏啲印度呢個地區本身嗰、那個地理嘅模式係應該接近過喺呢個中原呢邊噶嘛？ 係啊，因為所以佢嗰、那個佢都係講話嘅漢方裡面嗰度咧，後來都係叫追認翻咧。應該可能即係之前嗰陣，始終都有一啲叫做係漢人咧，都有嗰時有上山，咁啊都係將嗰種咧作為嗰種叫交易啊買賣咧，就將嗰啲叫漢藥咧就都係傳咗過嗰度，但未足以咧就係、是、變成咗咧就佢、是、嗰個叫係成個叫藏藥嘅嗰個系統嗰個好重要嘅嗰部分咁啊，咁啊即係從呢個基礎嚟講咧，咁你睇到咧其實基本上咧藏如果藏嘅嗰個之前。嘅嗰個時候咧，佢基本上就係同嗰個吠陀文化咧係同源嘅，因為吠陀文化都係個高山文化嗰度咁流落去嘅。 但吠陀文化唔係佛教文化嚟噶嘛？ 唔係，係早啲嘅。同埋吠陀咧，我其實一直咧就係犬神嘅文化嚟嘅，吠字啊嘛。 就即係嗰只狗吠個吠 嚇。犬神咪即係狼神咯。 嚇， 狼神咪即係古埃及嗰啲咯。 啊。 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嗰個吠陀文化同嗰、那個佛嘅嗰個文化咧，佢即係一相比之下咧，佛陀佢出嚟嘅嗰個道理嗰啲理論咧，其實青春文化嚟嘅，即係對於古印度啊或者喜馬拉雅山嗰度咧，係屬於一個叫新，即係嗰個時期2500年前嗰時候咧嘅一個新文化嘅。咁佢咧就因為咧就係吠陀文化嗰啲，譬如你迦葉尊者嗰啲，佢多多佢哋都係好熟嘅。咁啊，尤其是即係嗰啲咩白骨觀嗰個咧，嗰、那個就係一個叫做係吠陀文化嘅尊者嚟嘅。佢就發覺佢原來佢認識好深入嘅吠陀文化咧，就對於嗰個佛陀講嘅嗰樣嘢咧。佢聽完咗之後，佢明白個道理，但係格不入啊！有啲嘢咧，又係可能就係你或者用我分別嚟講，太理性，開唔到個心性。咁所以咧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吠陀文化嗰個叫遠古 或者遠古道咧，即係同佢嗰個本教嘅嗰啲文化嘅淵源咧，即係覺得你要揾到呢個咁嘅方向。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就係、是、佛陀咧，就喺2500年前嗰時候咧，就開咗呢一個佢唔係一個派嚟嘅，佢一個叫做係一種叫信息嘅傳遞。咁咧就係改變咗好多當地嘅嗰啲咁嘅古老嘅文化，同埋咧。更新了，因為佛陀那種叫包容力強 嘛，但你講嗰個吠陀文化，其實係咪應該係喺呢個納粹時期講個阿里安文化？ 就係、是、咯，反而依個咧，就我哋覺得容易去了解多啲添嘅，因為佢就算喺呢個經書佢講咧，佢都係講話係佢嗰個叫而家所謂嘅叫藏醫咧，真正係有系統將佢咧形成一個叫做真係叫藏學。藏嘅醫學嗰陣時候其實都是唐以後嗰時間節整嚟，係追翻嘅。咁所以呢樣嘢咧，你就會有一個明白嗰個了解咁咧。你係邊個阿頭啊？嗰樣嘢嗰陣時候咧，咁就即係揾到呢個方向，但冇嗰個叫確實嘅答案。 嗱，所以總結頭先嗰個講法咧，譬如個水銀嗰度咧，其實你可以查喺網上，就係咧 medicinal mercury 醫藥用嘅水銀。咁我唔係叫你試啊，即係千祈唔好試。 唔好飲啲咩？ 千祈唔好滯啊，因為點解咧？嗰、那個係一個相當之 長穿肚腩嘅 秘技嚟嘅，而且甚至咧，佢喺醫學上咧有相當之大嘅爭議。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就係喺煉金術上邊咧，原來一樣嘢叫醫藥煉金術。咁呢個醫藥煉金術其實就好模糊，即係究竟你所謂煉嘅丹，佢本身係一個。實質的丹定係還是氣功咧？咁啊，即係幾圖其實近排有少少接觸，咁我陣間第四節我嚟會講嘅。但係即係呢一節原因想問你一個個人嘅問題。其實你有冇接觸過呢啲即係西藏醫學嘅實際嘅實行嘅個案咧？ 有而且喺香港添， 係咩？ 因為佢有幾個即係我都認識到有幾個係直頭係傳。藥師佛嘅一啲大嘅喇嘛咧，係落咗嚟香港嗰度開咗個 seminar 壇添啊，直頭喺嗰度一啲做功德嘅，喺度做醫。 我就見過咧，齋鋪嗰度就列咗出嚟咧，就有一啲即係西藏嘅喇嘛係專攻醫科嘅，就嚟香港開個講座嘅。 有嘅，係因為依個幾，我諗幾受歡迎添嘅，唔少添嘅，因為佢哋都覺得即係呢個流傳係可以好好。咁啊，實上都有好多落咗嚟香港，其實係。周圍去咧，佢將呢種咁嘅文化咧，就傳咗，即係諗住即係大家有用噶嘛，咁樣嚟做噶嘛。因為我喺香港都認識到有好幾個。 咁你有冇即係見過一啲醫療嘅個案啊？ 有嘅，因為咧即係最主要咧，喺早期咧，我哋飛碟學會啊，係曾經都喺廣州嗰度咧，就幫佢西藏政府咧。佢哋即係自己落嚟咧，即係搞嗰個即係醫學嗰樣嘢，因為佢話即係叫中央幫手咧，就即係太慢啦。咁佢哋自己政府咧就搞嗰樣嘢，因為事實上咧就對貿易嚟講都有幫助咁嘅。咁我哋咧就嗰時我哋有幾個委員執委咧係。都好好幫佢推動咁樣嘅嗰個嘢，咁啊嗰時咧就都認識咗咧，即係咁因為同佢哋咧，即係問佢哋咧講有幾個咧，直頭係寧波車都落咗嚟進駐咗廣州嗰度咧。咁嗰時我哋認識咗好多，即係對於嗰個藏嘅醫學嗰個咧，有個叫普遍嘅了解咁樣嘅多。咁咧因為唔係我哋嘅專科咧，唔係咁深入咁解啫嘛。而家你想去認識呢一個。即係呢一種咁嘅學術咧，我覺得喺香港都唔難啊！我覺得表都睇到香港好似阿譚石永佢都有出過添㗎啦，即係呢種醫學。 譚石永即係阿黃庭之啦， 係啊，黃庭之 佢而家就喺香港，不過佢出好多書喺香港，我哋都睇到。 咁啊，台灣咧都亦都咧，即係因為其實藏醫係真係好有功用㗎嘛。咁啊，個中譯本咧都相當之唔少㗎，嗰啲係嗰個係香港都揾到就算你問嗰啲寧波姐咧，即係因為普遍咧有啲去到因為佢哋。藏物嗰度咧，佢哋要修嘅就係菩薩道嚟啊嘛， 即係要救人嘅， 係啊，一定要係即係利他， 即係咁嗰個嚟嚇，咁啊要做功德咁嘅。咁所以咧，佢喺嗰度咧，尤其是咧係醫人嗰樣嘢咧，就係即係都變成咗佢哋嘅一種叫做係事業嚟嘅嗰個係。 嗱，咁但係即係又係根據呢個神秘之一貫嘅做法，就係我哋講咁多都係提醒你一句，就係你有病。就看註冊的醫生， 是即是用一個叫 正常的，但不要太過偏， 是啦，就不要因為聽我們說之後就得說是不是你都即要 不是，事實上呢，即真的 有 很高道行的這些神醫呢，他們 都 很希望呢，即他希望醫你，同時呢他都希望呢，即即大家即會有一種叫正常的方式，你不要太依賴他，即係咁嗰個嚟嘅，要咁做 嘅。係啊，係。好嗱，咁但係成件事咧，我諗即係最喺近年啊，最刺激嗰樣嘢就係咧，究竟有冇所謂長生不老藥、不老術啦？係。咁而家其實大家都唔需要即係覺得呢樣嘢好奇怪，因為就算你而家睇街睇連街嘅廣告都有啦，佢唔係咁講話，佢抗衰老係啊。咁究竟即係喺呢個呢啲咁嘅吠陀醫學啊、西藏醫學入邊咧，有冇呢樣嘢咧？我最嬲尾翻嚟就同大家去嘗試探討一下。